生态当地的美丽传说，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2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欲在取消市级部门之间互开互要的84项证明，即日起将在首都之窗公开征求企业和市民的意见。北京新闻网消息，北京市西城区新一轮就业政策实施发布，大学毕业生两年内创业可以申请20万元的贷款全额贴息，还首次将应届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企业分流职工、公益性的组织安置人员等4类的群体纳入岗位补贴范围，且岗位补贴标准由每人3000元、5000元提高至5000元、8000元。法治在线今天为您讲解法律援助的典型案例。某单位职工王晶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机关逮捕，由于经济困难，王晶不打算聘请辩护律师。王晶的丈夫向我市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经查，王晶的丈夫原来是名大车司机，一年前突发心脏病住院，目前在家休养，育有3个孩子，一个待业，2个为学龄儿童，家里没有其他收入。经研究，同意给予王晶法律援助，指派律师为他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灵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啊。加拿大有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出生之后啊，他的健康卡上面既不是性别这一栏，既没有填成男性，也没有填成女性，而是填成了一个字母叫做 U， 这个意思呢就是 undetermined， 还没有待定的，还没有确定的，或者是 unassigned， 还没有指定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呢，这个8个月的婴儿的家长叫多蒂，他认为他的孩子是既认为自己不是男人，也认为自己不是女人，所以他希望他的孩子以后啊自己发现自己的性别。他认为在出生之后的目测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人生活当中会拥有或者是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别的，是有点绕，反正就是这孩子啊性别待定。你说我这种事儿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性别待定的话，最大的优势就是他长大之后每周六晚上约会的概率会增加1倍。 当公车 转个弯时便看到，没有谁的泳池绿色的地，拥挤马上要开始，却没有了你。还记不记得去年阳光下那发光游泳池，好像玻璃，拉着你的双臂练习蛙式的姿势。想回到那样的从前，整个浮在透明的爱里，就像在你怀里。我好想再回到从前，有你在身边美好的日子。 高。 你就是对，你就不对，你就是对，鞋子被谁给淘汰？ 但是也可能是我们爱的天空给我们。 你就是对，是非黑白，我的期待的完美不凡。 是你也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我们， 你相信的， 你没错，我没错，他没错，以上纯属虚构，以上纯属虚构。想念不是我们，从不畏惧的我。 一起冲出地球，去太空漫游。不知去谁经由我们携手，来探索未知宇宙。空间飞行凌晨里的战争，漂浮在空中。外星飞船太空，哪里有需要就有我们。追逐我梦想，童年的前方，继续喊力量，宇宙任我闯。面对多大风浪，受多少伤，展翅膀，勇敢去翱翔。该出会有希望，要保持坚强，我们的志昂扬。相信总有一天，终会看见胜利的曙光。空间飞行凌晨里的战争，漂浮在空中。外星飞船太空，哪里有需要就有我们一同。别再迷茫，失去方向，可不管怎样，都要追逐我梦想。我们都知昂扬，相信总有一天，终会看见胜利的曙光。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雪雷陪着你路上保持好心情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在土耳其第31届国际伊兹密尔音乐节正在土耳其举行哈。那有一个全球都非常著名的管弦乐团叫维也纳室内管弦乐团，也是在这个音乐节上表演了。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正在他们哇整个乐团拉小提琴的拉小提琴，弹钢琴的弹钢琴，打鼓的打鼓的时候，整个音乐非常震撼的时候，有一只小狗狗步态优雅地踱上了这个舞台，然后找了一个特别舒适的位置，在这个指挥的旁边啊，舒服地坐下来，打着哈欠听着音乐。当然台下面的很多观众哈，都觉得这狗狗的狗狗应该是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狗狗。那当然音乐家们，这正在弹音乐的音乐家们啊，也觉得这只狗非常有趣，就是憋着笑啊没笑出来。但是呢整场音乐结束之后，这个观众实在是太热情了，给这个狗狗报以阵阵掌声啊。所以这场音乐会真的是捧红了这只流浪狗啊。不过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管弦乐团里面有一个小提琴手特别伤心，哈，掌声是给狗的，我拉了这么多年小提琴，我的竟然是狗。 你陪我逛街看电影，你陪我刷牙洗毛巾，你陪我吃饭不吃菜，你陪我洗个泡泡浴，你陪我玩大人游戏，你陪我去温州旅行。我快乐你为我开心，转圈圈圈成一条鱼，你游来游去游到哪里，我难过你为我伤心，流花糖变成了乌云，数到三十真小气

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何解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加细致，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 国际，跟国内的微信微博一样，国外的 Twitter 也有140个字数限制，李雷这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朋友说，李雷 You can try iceberg trading。 什么是 iceberg trading？ 这就是冰山推文。 Iceberg trading refers to posting a note to Twitter while the visible texti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overall message。 写过长微博的小伙伴都知道哈，由于字数限制，发布的时候呢，这些文字以缩短的短微博形式显示。那 iceberg tweeting 冰山推文也是这样，阅读全文需要通过点击后面附带的链接才能看到。不过李雷说，真有这样的，如果我老婆梅梅说话能以 iceberg tweeting 的形式出现就好了，这样我肯定不点开链接。 I'm not too lady, you love me crazy. I'm not a lady, I have to make you crazy. 以前打得意意好似一嚿云，今日开始我要认认真真，因为大风对照温暖，唔系以前咁天真，唔系咁容易伤心，要翻啲辈分，唔好谂得咁深。我只系想试下做女人，扮下女神。开始懂得了怎么诱惑人，开始懂得了应该怎去热吻，开始懂得了怎去着衬裙，开始懂得了失恋不要自困，行为举止无味让我丢掉自弃，凌晨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出气，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这样美，我在演戏，我着的高踭高过人，叫我的体当作勇敢，天空海阔不知何时怀念十八岁，我比你香水香过人，我天生一身好女人，现实正让我厌倦女人，怎去笑看风华？

唱了起来。所以我从此悲哀渐渐锁起来，这样的人一生相处，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一晚一人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一晚依然有人在唱， 最近李雷长智齿了，哎呦喂，那牙疼的嘞，发炎，所以呢就赶紧带着他的智齿一嘴的疼牙去看牙医。牙医看着李雷说，就看着他张着嘴啊，有点 it's weird， 有点奇怪耶。李雷说，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我的智齿，我的 wisdom tooth 有问题吗？医生说， no it's justI think you are too silly to have wisdom tooth. 我觉得你这么傻，怎么可能长智齿呢？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My heart is so proud. My mind is so unfocused. I see the things you do for me.It's great things I have done, and now you did, they break me, and lovingly you take me, and hold me as my father, and mold me as my maker, and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Time I will fall short of your glory. I pray for forgiveness abound. And you answer me too, I love you. And as long as you see through my face, you're walking the path of my daily sufficient grace. your grace means the price that I could never pay was paid at Calvary. So instead of trying to repay you, 醒悟一零三三莫名不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0号下午，我市捷安畅达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金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福成国际大酒店举行轨道交通平谷线工程合作意向协议签约仪式。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签约仪式并讲话，市长刘连杰、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亮交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副市长李海滨出席签约仪式。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振兴在仪式上致辞。轨道交通平谷线工程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大行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典型范例。工程于去年12月23号正式开工，掀开了我市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崭新一页，使我市迈入了轨道交通时代。韩占山希望双方能够尽快达成正式合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为轨道交通平谷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助推我市后发跨越、高端发展，为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签约仪式上，捷安畅达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金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在合作意向协议文本上签了字。日前，燕郊镇乘势而上，再出重拳，向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发起猛攻。位于南曹庄村的5处违法建筑被实施强制拆除。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燕郊镇会同国土、公安、综合执法、建设、供电、工匠等部门，共出动130余人，对位于南曹庄村的2016年未片违法用地残余建筑进行集中拆除工作，现场出动2台大型拆除设备进行拆除作业，截至当日晚8点完成全部预定拆除任务。此次集中行动共拆除2016年未片图斑5宗，违法占地面积18.26亩，涉及耕地18.18亩。11号，居阳镇联合国土、公安、综合执法、卫计等部门100余人，出动大型铲车1台、小型挖掘机1台、小型液压锤1台，对6道槽村内50户违法占地的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拆除行动采取强拆与助拆、自拆相结合的方式，对自拆缓慢和不按规定拆除的违建户加大强制拆除力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稳步推进拆违进度。环保之声，河长制为什么写入水污染防治法？

我

五只本英留言说，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雪雷说有一个高中高考状元穿了女装是男士哈，他说我也是有一颗少女心的男生啊，但是你不是高考状元呢。 我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冻裂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神脆弱心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是。

远说，如果有重来的机会的话，可能选的专业是语言类，比如说英语，这样呢在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国际贸易方面，我会觉得很有优势。我目前做的就是销售。不是，你学了英语之后发现跟销售比起来呀，学习英语就没有钱出国旅游了吗？ 我的生活我的天，我将你请出天，我用心最高，我为我的下一季做多，这手将爱说出口，亲手要牵你的手， E-O-A-O 手牵手， E-O-A-O 请带我， E-O-A-O 不放手，要随时牵手陪你直到白头， 只要挂不上火力天，我不在呀，一条弯刚没了解我的心情。 Oh baby， 你也只用的感情，你的一切我都会修每天，因为你害我心活的不不跳，最宽感感速度你爱的世界你能听，希望你的回答要得及时了，我以为你都会来，希望你也都了解，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 A-O-A-O 听听我听， A-O-A-O 没不看你呀， A-O-A-O 我听我的家乡人间我走一口香，最宽感感速度你爱的世界你能听，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几时了，我以为你都会来，希望你也都了解，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一条歌给你听，用心来唱，希望你知影，我把心爱话，我对天来就抓，就抓得对你笑脸面。 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尾巴，想来你就跑，我就停，随风不留。

听众首先留言说自己大学选的专业是摄影，毕业之后呢也没有从事跟这个摄影相关的工作哈。相机他说更新换代的太快了，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换过，现在呢基本摄影这个东西我已经荒废了，说其实还蛮后悔的哈，年纪这么大了也没有时间去拜师学艺了。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专业的话，我希望可以学画画，但是现在空有一个热爱画画的心呐。我觉得只要你有时间或者是有精力啊，学什么都不晚。你看人家齐白石那么大年纪93岁才成名啊，好像是。简简单单留言说，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我想学电脑方面的专业，做一个程序员。然后学完之后你发现电脑更新换代的比摄影更快。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寂静，沉默地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我抚摸过这山谷，是否值得在群山沉默的怀里，何时山之子，当太阳不照着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树翼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彼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热爱这世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树翼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 告别了冬季。泪还在眼角结着冰， 恭候你的绿色电台，随时给你一份幸福的味道。